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46级的考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piece of news reportwhich is also a test question from previous college English test level 4. 今天呢我们要听的这个四级考试听力题呢，这个是一篇新闻报道。It's going to cover the world's largest aircraft. 报道的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飞机啊，或者你叫它飞行器也是可以的。Aircraft， 好 ，Aircraft， 它的这个词根呢，一个是 air， 一个是 craft。Craft 呢是手工制作出来的东西，这是它的最核心的含义 ，craft。比如说 craftsman 就是工匠 ，craftsmanship 就是指这个人的手艺怎么样，就是用手工操作的。Aircraft 就是航天器，就是用于空中航行的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好，那再来一个预习一个词呢，就是 gentle。 gentle 这个词大家并不陌生，比如说 a gentleman， 对吧？但是呢它在形容一个动作缓急的时候，作为形容词讲它也可以用，比如说一会儿大家在听力中会听到 gentle turns，非常温和的转弯。 gentle 就是温柔的温和的，就让我想到一首歌的歌词，叫做 row row row your boat gently down the street。 这里的 gently 就是 gentle 的副词哈， gently down the street 就是缓慢的轻柔的划着船。 那么 gentle turns 它的转弯并不急，所以是比较缓的这种转弯啊。所以这个 gentle 呢，当形容词除了形容人来讲还可以形容物。再来呢就是提到一种交通工具叫 double decker busDouble decker bus 指的就是双层公交车。这个双层公交车呢，在北京很常见。你一上车就优先跑到二层，坐到最前面，以便于观景。这就叫 double decker bus。好，再往下呢是 budget cutbacks。这个 budget 是预算的意思 ，cutback 它是生成于动词。To cut back， 分开是动词，放在一起 cut back 就变成了一个名词，也就是预算的削减。好，再来呢就是 jet plane， 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飞机里边用到的词，喷气式飞机 ，jet J E T jet plane， 喷气式飞机。提到了这种大型的这个交通工具呢，不得不还要说一个词是 emit E M I。T emit 动词排放的意思，名词排放物 emission E M I S S I O N。 那通常谈到污染物啊排放物啊都会想到 emissions 这个词，它用复数的形式 emissions。 然后在最后一个词呢就是一个机构的名称，叫做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航天管理局 Aviation Administration。好，最后一个词呢是 spy aircraft， spy 是特务，那么 spy aircraft 就是间谍飞机。以上就是生词预习的部分。那我们在开始听材料第一遍之前，先给大家播放考试中会遇到的问题，一共有三个，现在请听问题的录音。 Question 5， What do we learn about the first flight of the Airlander 10? Question 6. What caused the U.S. government to abandon the Airlander 10 as a spy aircraft? Question 7. What is the advantage of the Airlander 10 over huge jet planes? 好，这三个问题的录音我们放完了，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有的放矢的去听这段听力。那么先来看看这三个问题到底问的是什么。 What do we learn about the first flight of the Airlander 10? 关于 Airlander 10 的第一次飞行，我们了解到哪些内容？ 听听力材料的时候，可能不见得立刻反映出来 Airlander 10 是这个飞行器的名称，专有名词啊。但是现在呢，这么一念，你大概知道。好，再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What caused the US government to abandon the Airlander 10 as a spy aircraft?是什么导致了美国的政府放弃把 Airlander 10作为一个间谍飞机的打算？这个 cause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to cause the US government to abandon the Airlander 10 as a spy aircraft. 最后一个问题， What is the advantage of the Airlander 10 over huge jet planes?这里有一个词组，就是 the advantage of A over B， 就是 A 优于 B 的优势是什么，也就是 A 和 B 去相比较的话， A 比 B 强在了哪里。那我再念一遍这个题， What is the advantage of the Airlander 10 over huge jet planes？ 相比于大型的喷气式飞机， Airlander 10 有哪些优势。好，那么下面就给大家播放录音，那希望大家在听的同时可以找一下以上三个问题的答案。 News Report 3 The world's largest aircraft has taken to the ski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Airlander 10 spent nearly 2 hours in the air, having taken off from Cardington Airfield in Bedfordshire. During its flight, it reached 3,000 feetand performed a series of gentle turns, all over a safe area. The aircraft is massive, as long as a football field, and as tall as 6 double-decker buses, and capable of flying for up to 5 days. It was first developed for the US government as a long-range spy aircraft, but was abandoned following budget cutbacks. The aircraft cost £25 million,and can carry heavier loads than huge jet planes, while also producing less noise and emitting less pollution. The makers believe it's the future of aircraft, and one day we'll be using them to go places. But there'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The Airlander will need to have 200 hours flying time before being allowed to fly by the Aviation Administration.If it passes, though, we can hope we'll all get some extra leg room. Questions 5 to 7 are based on the news report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5. What do we learn about the first flight of the Airlander 10? Question 6. What caused the U.S. government to abandon the Airlander 10 as a spy aircraft? Question 7.What is the advantage of the Airlander 10 over huge jet planes?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和壮壮老师一块来学习四六级的考题。刚才呢，我们听的是一段四级的听力真题， 讲的是世界上最大的飞行器首次起飞的事儿啊。 好，那么关于这则新闻呢，我们也逐句给大家解释一番，请大家核对你是否理解正确了。The world's largest aircraft has taken to the skies for the first time. 世界上最大的飞行器首次起飞。那这里有一个词组 take to the sky， 就是飞向天空的意思。For the first time 是第一次做什么事情。这个 for 介词搭配，希望大家留意，许多同学在自己写和说的过程中，我第一次干什么了就不知道用 for 这个介词。比如说我第一次考托福是在2017年，那你可以说 I took the TOEFL test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17。 你也可以说 I took my first TOEFL test in 2017、如果你用 for the first time 也是可以的。The Airlander 10 spent nearly 2 hours in the air. 这个飞行器的名称叫 Airlander 10. 它呢在空中飞行了接近2个小时。 Having taken off from Cardington Airfield in Bedfordshire. 好，它的起飞呢是先发生，所以它用了 having taken off， 在这个背景情况的描述之下，先在卡丁顿机场起飞，之后在空中飞行了2个小时。你看这个英文的先后，他先说后面这件事儿，然后呢再讲之前的那个动作，用 having done 现在分词的完成式表示在之前发生的动作。During its flight, it reached 3,000 feet and performed a series of gentle turns all over a safe area. 在飞行过程中，它高度达到了3000英尺，并且做出一系列的温和的转弯动作。所有这些都是在安全的区域上空所做出。Over a safe area， 这个 over 介词表示在什么什么上空。The aircraft is massive，这个飞行器呢巨大。Massive 它比 big 还要大。每次咱们说到 big 的时候，你要脑子里面现在有第二个词可以运用了，就是 massive， 体型巨大。As long as a football field and as tall as 6 double-decker buses and capable of flying for up to 5 days。这个 as long as 就是长度和足球场一样长， as tall as 6 double-decker buses， 高度可以达到6个双层巴士落在一起的高度，一个双层巴士呢大概有3-4米的样子，6个呢 4×6=24， 那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6辆双层巴士公交车落在一起的高度就是这个飞行器的高度。同时呢它又做了另外一个比喻， capable of flying for up to 5 days， 最多能够一口气儿飞行5天， up to 是达到最大数值的这个用法。 It was first developed for the US government as a long range spy aircraft， 那么这个是最初为美国政府开发的远程侦察机。 Long range 就是远程的，距离很远，范围很长的意思哈。Long range spy aircraft 它是远距离的间谍机。Spy 啊，我就想到007， 没错， 就是那种间谍 特务，就是 侦察机 都是 spy 那种感觉哈。Aircraft 就是飞行器。But was abandoned following budget cutbacks， 但是在预算削减后被放弃了。虽然这个侦察机很好，但是呢因为太贵了预算不够，结果不得不被放弃。 The aircraft cost £25 million and can carry heavier loads than huge jet planes, while also producing less noise and emitting less pollution. 那这个飞行器的它的成本呢是2500万英镑，并且呢它可以比大型的直升机携带更重的载重，同时呢它也没有那么大的噪音，不会产生出那么大的噪音，也不会产生出那么多的污染。这里面用的几个比较级，第一个就是 heavier loads， 更重的负载。第二个呢是 less noise， 更少的噪音。 第三个是 less pollution， 更少的污染。那之前大家不是听到一个题吗？与直升机相比，它的这个优势有哪些？啊，都在这句话里出现了。The makers believe it's the future of aircraft. 其制作者、制造者认为它才是飞行器的未来。啊，认为这个飞机其实就是一个挺先进的一个飞行器。And one day we'll be using them to go places. 未来总有一天我们会用它们来实现梦想。To go places 就是要到我们要去的地方 But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但是呢要走的路还很远这个 a long way to go 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也就是还差得很远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的意思比如说你要是想刚学完现在完成时然后你就想去用英文听课那可能老师就告诉你了、You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你还任重而道远还差得很远呢就是这个意思 Have a long way to go The airlander will need to have 200 hours flying time Before being allowed to fly by the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好那他说呢这个 airlander 必须要满飞行200个小时之后才能够通过美国航空管理局批准在空中航行好这里边呢有一个时间咱们再把这句话听一下 The airlander will need to have 200 hours flying time before being allowed to fly by the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好，这里边 before being allowed, 也就是在什么什么事情之前，这是英文的说法，而中文呢，会说在什么之后。那什么事情是那个前面什么是后边呢 Before doing something 在这件事之前、 就是、before, 也就是这个 before 后面的事情是发生在后的 对没错 Before something 嘛，就是在什么什么之前发生的 所以要先飞满200小时的航行时数然后才能被空管局批准正式投入使用那这里面 before 呢是个介词它后面呢接的 being allowed 是一个动名词的被动形式就是在被允许飞行之前好这个呢大家不知道听的时候是不是能立刻反应过来可能看到眼睛里面还可以 If it passes though we can hope we'll all get some extra leg room、如果呢这个通行飞行许可证拿到了 If it passes 就是通过审批 we can hope we'll all get some extra leg room 这个 leg room 就是坐飞机的座位两行之间容纳腿的空间通常比较小的飞机就没有那么多 leg room 而比较大型的飞机就很宽敞你的腿就不会觉得挤压在那个很小的空间里面那他说一旦呢这架飞机投入使用呢我们就有望得到更宽敞的放腿的空间了好以上就是逐句讲解的部分 好下面呢我们再听一遍录音来看看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回答 News Report 3 The world's largest aircraft has taken to the ski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Airlander 10 spent nearly 2 hours in the air having taken off from Cardington Airfield in Bedfordshire During its flight it reached 3,000 feet and performed a series of gentle turns all over a safe areaThe aircraft is massive, as long as a football field and as tall as 6 double-decker buses and capable of flying for up to 5 days. It was first developed for the US government as a long-range spy aircraft, but was abandoned following budget cutbacks. The aircraft cost £25 million and can carry heavier loads than huge jet planes.While also producing less noise and emitting less pollution. The makers believe it's the future of aircraft, and one day we'll be using them to go places. But there'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The airlander will need to have 200 hours flying time before being allowed to fly by the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If it passes, though, we can hope we'll all get some extra leg room. Questions 5 to 7 are based on the news report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5. What do we learn about the first flight of the Airlander 10? Question 6. What caused the U.S. government to abandon the Airlander 10 as a spy aircraft? Question 7. What is the advantage of the Airlander 10 over huge jet planes?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听完了这段对话和问题了，来回答这些问题吧。 What do we learn about the first flight of the Airlander 10? 关于 Airlander 10这个飞行器或者叫飞机，我们都了解了一些，我们都知道一些什么。Airlander 10 is a massive aircraft designed for the US government as a spy aircraft. 你还可以加上比如说 long range spy aircraft. 哎，这是一个远程的侦察机。 哎，对了。 好，第二个问题， What caused the U.S. government to abandon the Airlander 10 as a spy aircraft? 是什么导致了美国的政府放弃了把 Airlander 10用于侦察机这个计划呢？ 我记得是和预算有限有关系的。 哎，怎么说来的呢？你可以说 This is caused by budget cutbacks. 没错，在听力中原文是这么说的， It was abandoned following budget cutbacks. 对，这个 following 就是在什么什么紧跟着什么什么，也就是说在预算削减之后紧跟着就是这项计划被放弃了。It was abandoned 是个被动语态，你也变成了主动语态，问题里边就说 the government give up using it as the spy aircraft. 好，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来读一下。 What is the advantage of the Airlander 10 over huge jet planes?与大型喷气式飞机相比 Airlander 10的优势是什么？ 好，那我们先回顾一下哈，它比较了一下。首先呢， Airlander 10 can carry heavier loads, 它可以携带更重的载重，就是可以有更沉的东西放在这架飞机上。 In addition, Airlander 10 produces less noise, 它还要产生出更少的噪音。也就是你也可以反过来说，比如说 the jet plane may produce more noise, 喷气式飞机可能会产生出更大的噪音。好，第三点呢，他说Airlander 10 emitting less pollution, 它呢会排出更少的污染物更少的污染。那你也可以反过来说 huge jet plane may emit more pollution,会产出更多的这个污染。好了，以上呢就是 Airlander 10和 Huge Jet Plane 的对比，三个优势。 嗯，希望今天的这一段听力能够帮助大家学好英语的同时，还可以让您拓展航天器方面的一些知识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壮壮老师的讲解。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您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Thank you.